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衣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雅娟，接着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依旧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在地质礼堂举行的听京城相声的实况录音。 接下来呢，给您换上两位，这两位呢也参加过快男的比赛，进入了海选，进入海选之后呢，评委就都淘汰了。就剩他们两位了，我们掌声有请王楠、张伟为您合说的传统相声《铃铛谱》，有请二位。 换一个节目， 哎， 刚才他们说我们俩参加过那坏男， 怎么样？ 真没参加过。 哎，我们是天生的。 哎，就是天生坏。 哎， 但是我没参加过，这主持人参加过。 哦，他参加过吗？ 真的，就头两年咱们北京台办了一个大型选秀， 有这么回事？ 哎，他参加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那个节目叫《青楼梦中人》选秀。 哎，不， 在北京当时挺有影响的，做的这个 《红楼梦中人》。 哦，红楼嘛。 哎，不是青楼。 哦，差不多吧，反正他参加了。 这差多了，这个。 后来这五百强被淘汰掉的一个演员， 连脸都露不着了。 刚才那节目也挺好，男女相声， 不错， 而且是个新演员。 嗯， 现在我们这行业就是新演员越来越多了， 哎，队伍在壮大， 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哎，都是大学毕业， 真的很多年轻演员都是大学毕业。 哎， 你看刚才我们有一演员，就是那平平安安回家那个， 那卷毛啊， 哎，大学， 哦，他是大学毕业， 还真是上过大学的， 看出学问来了。 但是相比来说呢， 嗯， 在这个行业里， 嗯， 我算是学历最高的，哎， 你也是大学毕业的？ 因为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还名牌？ 对， 甭问。北大的， 不是。 人大的， 不是。 工大的， 不是。 那你是哪大的？ 厦大的。 厦，咱俩握握手吧。 你也厦大的？ 我是拍货大的。 什么叫拍货大呀？ 哪叫厦大的？ 厦门大学。 哦，厦门大学。 哎， 我当你说北京的呢。 厦门大学有一个最有名的人物叫 哪位？ 易中天。 有， 对吧？有这么一人。 对，那是教授。 那是我同学。 这得蹲多少班跟你同学呀、啊？ 那会儿我们俩一块品这个《红楼梦》，品这《西游记》， 别说了。人家易中天是品三国， 后来他自己品的这三国。 哦， 最早我们俩是一个宿舍，哎，就弄。 是啊。 后来我呢，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调走了。 调哪儿去了？ 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这中国科学院大了，你具体干什么呀？ 我， 嗯， 研究室。 哦，厕所上班，好样的。 什么呀？ 你不是研究室吗？ 研究生物史、植物史、历史。 哦，这么一个研究室。 哎，研究室的。 哦， 知道吗？ 说明白了。 很多这个国外的大使啊， 嗯， 哎，都找过我。 都是你们同行。 使领馆的。 哦，都找你干嘛呀？ 哎，找我，让我出国呢讲课。 叫你给讲课呀？ 对，你甭管。 嗯， 人家找我了。 哪国家呀？ 印尼。 哦，印尼。 哎，找我讲课。 是啊。 印尼的中央电视台一套。晚上7:30新闻联播一完就是我的节目。 你播天气预报 讲课黄金时段。 哦，这好时间归你了。 哎，对。 你怎么给人讲啊？ 我就讲印尼的历史啊。 人家国家历史你了解吗？ 那当然了。后来邀请我在他们当地旅游一下。 哦，让你玩玩， 就看看有没有能研究的东西。 哦，找找研究项目。 真有。 找着了。 真有。 嗯， 咱中国就没有啊，太神奇这东西了。 哎，什么东西让你发现了？ 秤砣。 我说你找不出什么好东西吗？秤砣谁没见过？ 您见过？ 当然见过，咱大伙儿都见过。秤砣一大铁疙瘩，上面写着500克、1000克，不就这个吗？ 不是，我这秤砣能响。 秤砣能响可新鲜， 没见过吧？ 没有没有， 新鲜了。 那你说你在哪儿见着的？ 就印尼有一个山区。 哦， 哎，那山区有一种那种大车， 大牌子车。 不是，牲口。牲口车，您记住， 那边拍说牲口，你拍我干嘛呢？ 牲口车上挂一秤砣、 嗯。哦， 这车一走，这秤砣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太神奇这东西。 神奇呀、啊！我告诉你， 怎么了？ 呸！还秤砣呢？ 我得上医院，让狗屁吃了。 我狗屁！我说你媳妇把你撒大马路上也放心呐？ 还没结婚呢。 人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怎么 了？那不是秤砣， 那不是秤砣吗？ 那是铃铛， 这怎么是铃铛的？ 你车底挂那咣当咣响，那可不铃铛吗？ 我不明白， 什么不知道啊？ 您说这车挂这铃铛干嘛？ 这都不明白。 对， 你不是山区看见的吗？ 啊， 山区啊没有路灯，这大马车走夜道啊，互相来车看不见，容易出交通事故。挂这么一铃铛，当啷当啷一响，就知道对面有车了。避免相撞，哎，这个还有个名字， 什么名字？ 这叫开车铃。 哦，避免相撞， 哎， 错车使的， 没错， 开车铃 就干这个 罢了。 嗯， 还是您岁数大有能耐， 您慢慢学去吧， 要不然我真露怯。 你看看， 哪天登门拜访， 认识我家， 哎、谢谢您去。 嗯，瞧这客气、哎， 我去过您家。 哦， 因为头些日子我在大街上碰见你们老太太。 哦，看见我妈了。 哎，你妈那个。脸色特别好， 硬硬愣愣， 精神头特今年多大岁数？ 我妈72岁。 72？ 哎， 真不像， 硬了 那精神头。 嗯， 一点不像明年到坎年的人。 我你提这干嘛、啊、你说你 精神头好啊。 哎，身子50磅， 是不是？那脸红扑扑的， 嗯， 就刚跟那个刚让人抽完10个大嘴巴似的那种感觉。 你什么形容啊这是？ 哎呀，然后我看上身穿一个大红缎子夹袄， 你看多精神， 底下穿了一个翠绿的免裆裤。 我妈也不老会穿的。 哎，扭秧歌去了。 哦，没卸妆呢。 哎，我看脑袋那个是抹的什么呀？酱子是什么呀？都 有抹酱子的吗？那叫啫喱。 哦，啫喱。对，啫喱、 哎、 打的可够多的。 那是固定发型， 上面还别了一个赤金的九连环。 对对对， 上面挂了一小铃铛。 有啊， 开车铃。 我妈挂开车铃干嘛呀？ 70多，防着点嘛，明年就坎年了，是不是？走大街上一晃，跟人错车， 嗨， 别撞上。 您这都不像话，我妈脑袋那个，那就不是开车铃了。 这不是开车铃吗？ 我妈脑袋戴那个叫长寿铃。 哦，这叫长寿铃。 哎， 这怎么回事？ 那是我妈过70大寿，我们哥几个为表示孝心，打这么一个九连环，上面一小铃铛。 咣啷咣啷一响，预示着我妈呀活个100挂零，这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哎，孝敬父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哎，这得发扬， 在人家体现了。 嗯， 还真应该这样。 哎，我们都这样。 我不是碰见你妈了吗？ 嗯， 她非让我上你们家。 哦，那你就去吧。 说那天是你们那个小孩 嗯， 100天。 哦，那你赶上了， 百岁让我去。我到你们家一看，嚯，他那小孩 啊， 真好玩。 哎，有意思。 仨月嘛，大胖小子， 多可爱、啊， 可爱。长得不像你媳妇儿， 哎，那是， 也不像你， 嗯，那像谁呀、啊？ 不是，就是乍一看不像你 哦， 仔细这么一看呀、啊， 就像我了， 就像我了， 像你干什么？ 不是，我就随您这话说呀， 你随得着吗你？啊、 就是我仔细一看，哎，越像您， 哎，还是像我吧？ 哎、这小孩 嗯， 3个月， 嗯， 真疼， 那当然了， 给派了一手铐子。 合着我儿子3月就进去了， 我看那上面还挂了几个小铃铛。 不是，我跟你说啊，那是手镯 啊，手镯、 哎， 手镯上挂几个小铃铛 啊，有啊， 这是什么？ 这都不知道啊， 长寿铃啊， 这长寿铃， 你们哥几个的孝心啊，这绝对的这个， 不，你们家奔下孝敬吧你？ 不是，我你妹妹说了， 说什么呀？ 哟，小老爷子，你怎么又尿了？你瞧人家辈儿在这儿，你就先说这个，是不是？ 那是他小姑啊发牢骚呢，这孩子老尿炕。再说了，我们孩子带的那也不能是长寿灵啊。 什么灵啊？ 我们孩子带那叫百岁灵。 哦，这又变了。 哎，这叫百岁灵。 哦， 这是儿子呀3月100天的时候， 嗯， 叔叔大爷给打的一副镯子，为了让他健康成长啊，活得结实， 嗯、 打这么几个小铃铛，这叫百岁灵。 哦，百岁灵， 哎， 哦，是这么回事 啊，这你明白了。 我喜欢这小孩 哦， 我就抱起来玩啊， 啊，喜欢吧？ 哎呦，抱起来扔着玩，这时候 扔着玩， 坏了， 怎么了？ 有一只小狗在我脚底冲我汪汪， 那是我们家的宠物。 它干嘛冲我汪汪？ 你不是抱着孩子吗？ 嗯， 狗那是户主， 狗是你们家户主？ 你们家户主？ 我听这你们家挺乱的， 你们家户主才耷拉耳朵呢。 派出所给报吗？这个 没听说过，狗那是护着主人。 哦，护主人。 哎，这么个护主。 我一看这别咬着我呀。 嗯， 我一踢 啊，轰走吧。 小狗一跑，哗啦哗啦响。 哦， 哎，他也带铃铛 啊，这带着呢， 百岁铃。 百 一边呢，这俩你双棒吧？他们是 什么双棒？你媳妇才下这个呢，像话吗？ 他也带了，你巧了吗？ 带的那就叫百岁铃啊。 那什么呀？ 他狗带那叫引人铃。什么百岁铃啊？ 哦，引人铃。 对呀、 啊，啊， 你看我们家那狗不是黑的吗？ 对， 半夜里了往外跑，黑灯下火看不见它。哎，弄这么几个铃铛，哗啦哗啦顺着声一找，就找着它了。这叫引人铃。 对，他们家那个小狗是小黑狗， 对、啊， 特小，它是那个串儿，是藏獒跟吉娃娃配的。 这配得上吗？这个？ 你小黑狗，哎， 嗯， 老往外跑啊，怎么办？拴一小铃铛。 嗯。 每天晚上7-8点钟逮不着了， 对， 哎、哪儿黑哪儿哟哪儿响了逮去，对吧？ 没错， 引人铃， 你可知道了？ 那天我在你们家不待着呢吗？ 嗯， 你媳妇正好回来。 哦，我爱人下班了。 他媳妇这人很外场， 热情人， 见我面客气。 嗯， 哟兄弟，老梅来了啊？ 可不嘛， 还怪想的， 不是想你干嘛呀？ 走吧，里屋聊会儿。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吧。我媳妇这什么模样？这是？ 我一看是非之地。 什么叫是非之地？ 我说，嫂子，今天人太多，哪天电联来？ 什么倒霉德行？ 我就说赶紧走， 赶紧走吧。 你媳妇儿非要送我。 哦， 一转身，我看你媳妇儿脑上戴了一个绢花， 那是我给她买的， 上面有一个小铃铛。 你要看的还挺细， 引人铃。 越说也不像话了。 晚上7-8点钟，黑地儿逮不着啊，哪儿响上哪儿逮去。 我说你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胡说呀、啊！ 怎么了？ 我媳妇带引人铃啊， 那不是引人铃吗？ 带就带引人铃，那是引人铃吗？ 那什么呀？ 我媳妇带那叫躲避铃， 又不对了，这个 当然不对呀！ 啊， 什么叫我媳妇引人呢？我跟你说啊，我们哥几个都住一个院， 嗯， 没分家。我哥哥呀要上屋找我来，哎，一推门进来，赶上我媳妇是哪个孩子，擦个身子的，不方便。这我哥要在门口一喊我，张伟在家吗？哎，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哥就知道了，兄弟不在家，弟妹啊不方便，我回避回避得了。 这叫引人铃。 哎，什么引人铃啊？ 什么来着？ 所以这叫躲避灵。哦，哎，有那么句老话知道吗？ 什么话？ 小婶不见大了辈子。 对，有这句话。 哎，所以这叫躲避灵。 哦，躲避灵。 嗯， 没错，他们家一个四合院没分过家。 哎，对呀。 哎，赶上他不在家，他大哥找他 啊， 在他们门口一喊，兄弟在家吗？ 是。 他媳妇在屋里，哪个孩子擦身子不方便？ 没错啊， 一晃脑袋铃铛响了， 嗯， 他大哥知道， 嗯， 哟，兄弟不在家，弟妹不方便。 对， 不是怎么不方便呀？ 哎，知道不方便就别看了， 怕你媳妇蒙他。 谁蒙他呀？ 知道吗？那怎么办？ 他回屋待着去 啊！你大哥就回屋了。 哎， 回屋也生气啊，喝点闷酒吧。 哎，至于吗？ 哎，端起酒杯一看，没有下酒菜， 怎么办呢？ 出门就奔豆腐房了。 哎，他喜欢那豆腐丝儿， 那个豆腐房还用驴拉磨呢， 老法做出来味儿正啊。 哎，那驴挂了一个铃铛， 哎呦，有 一走起来，咣啷咣啷咣啷。 嗯， 你大哥走门口一听，哟，兄弟不在家，弟妹不方便，得回避回避吧，咱们。 不不不不，你回避什么呀？ 躲避铃。 哪儿躲避铃啊？ 驴。 驴挂躲避铃啊？ 驴嘛，保不齐哪个孩子擦身子呢。 对 吧？再说小婶不能见大伯子。 我到他这驴都出了大了掰子了。 没大了掰子，您说他带这么一铃铛？ 这个不是躲避铃。 什么铃啊？ 驴挂的那个叫偷嘴铃。 我偷嘴铃？ 对呀，你看那驴呀，他磨的是豆子，一饿了偷嘴吃，偷嘴站住，铃铛不响了。这时候你看驴的拿着鞭子过来，我让你偷嘴，这么一抽他就又拉起磨来了，这叫偷嘴铃。 哦，偷嘴铃。 哎 哎，不对， 怎么了？ 我记得你们家你妈那床头上有根铁丝儿 啊， 通到上面挂了一铃铛 啊。有一个 偷嘴铃。 我们家挂什么偷嘴铃啊？ 大概是这个，你爸半夜保不齐饿了一动换，你妈知道了，哟，老头偷嘴吃的吗？拿起鞭子来，我让你偷嘴，我让你偷嘴， 我 让 你， 我 让 你 做嘴。 灯泡掉一个吧。 掉了，我打他。 怎么了？ 我告诉你，我这儿有斧子，我就劈你心都有。我告诉你吧， 不是怎么回事？ 还怎么回事？我爸爸是驴啊。 不是，你爸不是驴，你们家挂一偷嘴铃？ 那我们家那是偷嘴铃吗？不是，那叫偷嘴铃吗？ 什么铃啊？ 我们家挂的那个叫惊醒铃。 哦，惊醒铃。 偷嘴铃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再跟你说一回啊。 啊， 我爸爸那人啊好玩，不是打牌就是下棋，老是半夜才回来，当当一砸门，院里街坊全吵醒了。这想一个办法，跟我妈床头挂一小铃铛，一根铁丝啊通到大门口，拴一个皮套。哎，我爸爸要再晚回来可不用砸门了，一旦皮套屋里铃铛一响，我妈就喊我，张伟啊，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叫惊醒铃，知道吗？ 这铃铛好。 那当然了， 他爸爸爱玩牌。 哎， 我呢爱玩牌。 有你什么呀？ 我们经常在一块玩。 哦，你们是牌友。 哎，棋牌室拉大车。 哇，你们太学零钱了。你嘿， 哎呦，我这着急啊。这时候你爸爸要走 干嘛去啊？ 我说大爷您麻去啊。 嗯， 输了球赢了走啊。 哎，我爸爸可不是这人。 小子，我这不没烟了吗？ 你瞧是不是 没烟？您抽我去。 我爸抽吗？ 不抽。 嗯，我爸抽旱烟。 哎，非要抽这个。 哎， 我一想不能让他走。 怎么了？ 我帮他拿一趟回家。 哦，你上我们家取一趟。 对了。 哦， 怎么样那事儿？ 行啊， 刚到你们胡同口。 嗯， 那是趴条大黄狗。 哎，我告诉你别惹，那是大疯狗， 他冲我可窜过来了。 赶紧跑。 往哪儿跑？ 往我们家跑吧。 我三步两步跑你家门口，一推门坏了。 怎么了？ 门可关着了。 哎呦， 狗可窜过来了。 怎么办？ 他们一扑我，我一低头，你说怎么这么寸？ 怎么了？ 狗爪子整身皮套里， 嘿， 来回一蹬，屋里铃铛响了。 嗯， 你妈说话 说什么呀？ 张伟 啊， 开门去。 哎， 你爸爸回来了。 去你的。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待遇。 我就真是想 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看拿上来，我记得舒服喝的管他藏在哪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迷信的事情过去有人信， 是啊， 现在没有人信了， 可不是吗？ 你说谁还迷信？ 没有了。 再过些年呢，有很多人都不懂这套了。 那倒是。 你说青年人还有烧香磕头的吗？ 没有了。 没有 啊， 总有上岁数的。 哦， 特别是老太太们 啊。老太太们 还有迷信的。 这老太太们还迷信？ 哦，可以分哪儿的老太太啊？ 怎么？ 哦，你看今儿来这老太太，那一位迷信的都没有。我说这老太太都是我们街坊的老太太，她才迷信呢。 哦，你们街坊的老太太迷信呢。 对了， 你在哪儿住啊？ 我这 哪儿 还没找好房呢。 怎么不说准地方啊？ 说哪儿也不合适。真有一种迷信老太太， 哎， 到初一十五买股香还烧呢。 这不信佛吗？ 还磕头呢。 啊， 年轻人就爱说您烧香有什么用啊？ 嗯， 您有那钱买冰棍吃好不好？ 实在。 那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哦， 有什么用啊？求佛爷保佑。 嗯， 我这不是为我，我这么大岁数还活几天，我这就为你们，求佛爷教位保佑你们。 你听， 实际上老太太保佑谁了？ 保佑谁呀？ 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了。 干嘛保佑卖香的呀？ 他要不烧香，那香店就转业了。 哎，对呀。 老太太主张啊，家家得供佛。 哦，供什么佛呀？ 啊，最要紧的得供灶王爷。 干嘛呀？ 老太太说了，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啊。 嗯， 咱们一家人没有个灶王爷，这一家人没头了。 你听，哎，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 嗯， 可户口上没他。 啊，户口本上没有灶王爷 啊？你多会儿看见警察来查户口？ 嗯， 大娘，你们灶王爷在家吗？请出来，我跟他谈谈。 哪儿谈去呀？ 是不是？ 哪儿给你找去？ 老太太供灶王爷非常虔心， 哎， 早晚三炷香。 哦， 初一十五还得想着犒劳犒劳灶王爷。 哦，吃顿好的。 不，来半碗茶。 哦，就半碗茶呀？ 非得到了腊月二十三，那是个大典。 腊月二十三，哎，那是祭灶啊。 啊，祭灶就是给灶王爷送行。 啊，送行。 哎，灶王爷在他们家待了一年了。 哦， 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记下来。 嗯， 做了总结，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 哦，那儿汇报去了。 哎，老太太买点草节、料豆、关东糖搁那儿摆一摆，待会儿拿起来大伙儿分着吃了。 上供人吃吗？ 把他这份神旨佛龛给他烧了。 哎， 愣说他呀上天演好事去了。 还怎么样啊？ 还得等他回宫降吉祥。 哦，还等他回来。 可是不买他回不来。 哪个回得来啊？ 买还不能说买。 说什么呀？ 得说请。 哦，请。 可是不给钱人家不让拿， 这话就矛盾。 老太太把这份烧了以后， 哎， 又到纸店买了一份新的。 哦， 很尊敬的抱着回来了。 嗯， 走在街上碰见一小伙子。 是 谁见着老人都要关照一下。 是吗？ 哦，咱俩出门了。 嗯， 买佛龛去了，这不好话吗？ 是啊。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怎么？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 嗯， 这得说请。哦，咱俩我不懂，您多少钱请的？ 嗯， 嗨，就这个玩意儿八毛。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郭德纲、于谦他们为您表演的这段作品名字叫《吃论》。 自古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对， 对不对？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跟二人转有什么关系？ 就是人没有不会吃东西的， 当然都会吃。 小孩一老生抱在怀里边会吃奶， 对， 你说这谁教他了？ 这是天性， 这个用拜师吗？ 您也不教这个呀？提拜师干嘛？这事儿， 我这个日子你说这个话不合适。 我给您提个醒 啊，吃东西嘛，咱说吃东西嘛， 嗯嗯， 民以食为天，谁也离不开吃饭， 是 是不是？ 嗯， 是说相声都好吃东西， 当然 啊，说相声里边厨子很多， 嗯， 都好研究这个， 都好炒菜， 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 嗯， 我的老恩师侯先生在世的时候， 嗯， 对吃就有研究， 哎，他好吃， 老头最好吃面条， 对了， 炸酱打卤那么都好， 是 他那个卤啊，说句良心话，他的打卤面是一绝。 一绝， 到现在这个手法失传了。 哦， 他勾出来那个卤啊，就跟你们吃鲍鱼那汁儿似的， 哦，就那么好吃。 哎呀，卤也好啊，面他自个儿抻的， 嘿， 各种菜码卤浇好了拌得了， 嗯， 一大碗， 嘿， 端着厨房一过水，哎呀， 后过水啊， 不是， 哎呀， 先过水吧， 多新鲜呢， 先过水啊， 后过水都冲下去了 啊，会吃， 哎， 饮食是一种文化。 还文化，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是讲究。 中国的菜系非常的多， 嗯， 不提大菜，就说小吃， 嗯， 也够得一本书了。 能写书吗？ 你看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小吃， 哎， 很多人出门在外多少年，一提家乡，先想的就是小吃， 它亲切。 北京有一种小吃叫豆汁儿， 嘿，这可好喝。 外地人喝不了， 不习惯， 爱喝的每天都得喝， 上瘾。 想当初梅兰芳先生住在上海的时候， 嗯， 他的徒弟严惠珠从北京用大瓶子装好了，坐飞机给梅先生送去， 真上瘾， 好这口啊， 嗯， 多少大宅门的子弟也得喝这个， 哎， 而且必须上街头那摊上喝去， 要不然没味儿， 不过瘾。 对 啊，坐着一喝，其实你说跟在屋里喝有区别吗？ 嗯， 它这个环境不一样， 对， 给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要的就是这劲儿 啊。这是豆汁儿， 嗯， 带着胶圈， 嗯， 一大盘子都是咸菜丝儿， 哦， 撒着辣椒面儿， 嘿， 咸菜丝儿不要钱， 哦，白吃， 随便吃， 哦， 就有那个财迷啊， 啊 啊，于谦的祖父， 我们这都有传授的 啊。那会儿上天桥就为吃人咸菜 啊， 打架拿一斤饼， 嚯， 打那儿来碗豆汁儿， 啊， 一分钱。自个儿拿碟儿过去拨人咸菜，就这饼吃， 就饼 啊！你等一琢磨，一碟咸菜，他这个诚心的吃法，那能剩得下吗？ 全吃了， 两口一碟儿，他爷爷那牙那么大个儿， 嚯， 刻上80000扔到麻将牌堆里，就他个儿大， 好嘛， 嗯， 没有这么比的。 吃完又盛去了， 啊， 再来点儿，不过了， 嚯， 吃完又去了，再来点儿，不过了。 好嘛， 又去了，再来点不过了。 啊， 卖豆汁的哭了。 嗯， 我得过呀。 哎，对，别死乞白咧的了。 吃了三斤半了，您都啊， 飞回去是怎么？ 外地人喝不了豆汁儿， 喝不了， 非得是北京。 对， 有人统计过，说出了北京城区， 嗯， 好多人都接受不了。 是吗？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喝豆汁儿就看得出来。 这怎么看呢？ 你走到街上来一人，咣一脚踹躺下了， 啊， 灌一碗豆汁儿，站起来就骂街，准是外地的。豆汁儿， 嗯， 过去还有一种小吃叫蒸耳炸， 怎么叫蒸耳炸呢？ 大饺子， 哦， 西葫芦和羊肉和的馅儿， 馅儿好 啊。蒸耳炸先蒸， 哦， 蒸熟了推出去吃的时候，上着油锅再给你炸， 嘿， 挺好。你琢磨吧，啊，蒸熟了拿油一炸， 嗯， 挺脆， 想着就香， 蘸着醋蒜吃， 多好。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那就啊，我也太馋了这个。 北京小吃， 嗯， 还有爆肚， 哎，回民小吃， 爆肚啊， 嗯， 用牛和羊的胃 对 来做的， 嗯， 一个肚分好多名字， 是 肚仁啊， 嗯， 肚里儿， 嘿， 啊，肚月生啊， 啊， 肚锅汁， 没听说过，都给吃了您。 啊，人家说啊，这爆肚一下锅，拿水一爆，就这一焯， 嗯， 数七馅儿， 哦， 这一下1234567，捞上来就吃，正好， 啊，就这么快， 这是窍门 啊。 还有的小吃， 嗯， 很有特点， 是吗？ 喝过茶汤吗？ 哦，茶汤， 龙嘴大铜壶， 对， 这手托着小碗，这手拿着壶， 现沏， 哇，离着很远，就这一下， 嗯， 准得沏到碗里边， 这是手艺， 讲究的是把勺插在里边，一掉个儿、 啊， 这勺不能出来， 就那么稠乎。 你这个外行干得了吗？ 不行吗？ 一壶开水了，给这来走，哗， 哎， 歇仨月， 好嘛， 腿都烫了， 都折腿上了。 这外行根本就来不了。 那倒是， 还有这小吃现在好像少见，嗯、但是我们这个岁数的都有印象。 您说说， 吹糖人的。 啊、哦，我见过， 挑一小挑糖人，把糖熬化， 嗯、 弄一模子、 嗯， 还有的不弄模子， 是 这一吹，吹个小猴， 哎， 小老鼠， 这小玩意儿， 吹个大葫芦， 对， 好玩。 嗯， 去年我们逛庙会，跟于老师， 啊， 于老师看见这个吹糖人，把于谦乐的，哎呀，有戏， 日本人呐，我怎么蹦出这么一句来呀、啊？这个， 有糖稀，这个意思。 嗨，有糖稀呀、啊， 有糖稀。 多新鲜呢， 勾起了儿时的这个记忆。 哎，我想起那时候来， 看着兴奋呢。 是 你弟， 哎，还是这有糖稀就过去了，这你弟怎么回事 啊？这你掉地下了，掉地了。 哎，这嗨， 哎，我弟， 嗯，没听说过，咱就普通话 想也想吹一块 啊 啊，有堂弟大伙， 哎，我吹个花姑娘的。咱不要那么些乱七八糟的， 吹吧，吹吧， 就告人吹一个就行了。 跟人说，我、 哎、 我吹试行吗？嗯，就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这个。 哎，我也玩 这么多年没见了。 是 我师傅叫石富宽。 哎，你提这干嘛呀？没用， 就一块吧。 啊， 人家说你不会呀、啊， 这手艺， 手上也给弄点那个白粉什么的，是吧？ 哦， 吹个桃。 好啊， 吹桃这最简单了。 嗯、是， 你吹个老鼠比较麻烦。 嗯， 吹桃， 这圆的， 吹呼，吹完不像。 哦。 这糖的这个还有一种玩意儿 啊， 糖画 哦，拿它画画， 一个挑子，这边是炉子、 哦， 这儿有一青石板， 嗯， 旁边还有一牌子， 嗯， 画着很多的小玩意儿， 哦， 有这么一个汁儿， 是 给了多少钱？你转一下， 哦， 比如说一下转一凤凰， 是 您抄着了， 怎么呢？ 给的糖多， 哦， 哎、 凤凰， 夸转完了，哎嚯， 嗯， 句号，哎， 这嗨，这不就甩一点糖不就完了吗？这个。 吹这个啊，这好玩、 哎、 小孩都喜欢这个， 是， 但是得有画画的底子 哦。 你不会画画来这来不了， 还有艺术性， 有这样的咱们见过呀。 嗯， 不会，但是也愣来， 非要来， 摆好了也弄一份摊儿、 嗯， 等着小孩 嗯， 小孩来了啊， 嗯， 来看看这个，来什么呀？ 嗯， 小孩这么一转， 嗯， 哎，小金鱼儿， 好， 他这乐了，来来来， 哎，来吧，给人 来一个小金鱼儿啊， 对， 哎。我告诉你说、 嗯、 我这小金鱼啊特别 嗯 金鱼有耳朵吗 哎啊金鱼哪有耳朵啊 我给来小白兔 哎白兔有耳朵 小白兔白又白两、 哎、 嗯白兔腿长了来个驴吧来 改驴 来驴特别可爱 是是 你看这个驴啊 嗯 后背又大了这 嗨 来个骆驼、 哎、驼峰 来汤饼吧 嗨那还干这干嘛呀这 外行干不了这个、 什么都不行 小吃是一道风景线 对好 啊你看我是天津人 嗯 我离开天津很长时间其实我现在一想啊、嗯、 啊 一想天津很多的小吃 还想这个 炸糕啊麻花啊 嗯 啊煎饼果子 对最有特点 啊煎饼果子咱们得承认天津的还是比较不错 那是 小米面玉米面绿豆面白面、 哦、 按比例把它掺好了 杂面 用羊骨头熬的清水把它卸出来和匀了、 哎、 然后再摊 真讲究 有放生葱的有放熟葱的 嗯， 弄好了之后放油条、 嗯、 在天津来说摊煎饼的摊一般都挨着油条摊、啊、 干嘛呢 油条现炸的 吃新鲜 啊，炸出来不能低于一尺要枣红色 哎呀 啊卷好了之后撒上各种的小料 嗯 我们统计过最多13种小料 哦那么多呢 啊各种的调料包括炒的羊肉末都有 嘿 所以说这个煎饼果子会特别好 哎 但是现在有时候出来到北京吃总觉得这个稍微差一点 就变味儿了吗 首先说这个面是白面 啊那就差多了 白面摊这么大张 啊这么大张 他真多给是吧 哦 大张啊油条呢有时候就放薄脆 啊 北京叫薄脆 对 天津叫果篦儿 哎对 这么大个吧、嗯、 这什么比例啊这是 这么大一白面煎饼、 嗯、啊 给我这么一薄脆卷吧跟叠被子似的 好嘛 都卷完了 卷好，卷这么大块， 嗯， 咬一口咽不下去，沾上牙膛子，拿火筷子往下捅， 好嘛，受罪来了。 所以说吃这个根本就不能这么蒙事儿， 哎，得讲究， 这是一道文化呀。 嗯， 北京德云社这帮说相声对吃都有研究， 哎，我们都好吃 啊。 嗯， 有一个叫李菁的演员 啊，知道， 好多人都喜欢他。 嗯， 说话比较慢， 慢性 啊。李菁这人好吃， 哦，他喜欢这个， 但是真是个过日子人啊。 怎么？ 我们住的都很近 啊，都邻居 啊。 嗯， 没事净看的，他爱吃面， 喜欢面， 北京人爱吃面条。 对， 没事老看他端着碗， 嗯， 一碗白皮儿， 哦，白面条， 面条煮出来盛到碗里，什么都不浇，这叫白皮儿， 哎，没咸淡味儿 啊。一出门看着端一碗白皮儿，嗯，吃面呢？ 对， 嗯，吃面， 哎，还这味儿呢？ 你干嘛去？ 嗯， 上麦当劳要点番茄酱去。 嘿哈呀，这太细致了，这过的， 过日子细。 没有这么细致的， 不是太细了 啊 啊！我们这还有老先生 啊， 刚才说那李文山李先生 是 我们这儿的元老， 对 啊，岁数大了，好保养身体， 嗯， 没事也是吃方面特别讲究 哦， 而且饭后必须要吃水果 哦，饭后 水果他自个儿买 是吗？ 别人买不放心 哦 啊，他觉得他懂 哦，他内行， 有没有农药啊？哪个有没有激素啊？ 呵，这真 特别特别讲究， 嗯， 老头得自个儿出去啊、 哦， 买苹果去，哎，苹果甜吗？ 就这味儿 啊，甜，脆吗？脆， 都得问清楚。 哎，来点金梨。 对，嗨，那你折腾这苹果干嘛呀？你， 我们这人都这样。 哎，对，都这么没溜， 都这样，嗯，都 一点谱都没有。 还刚才这， 嗯， 高峰跟栾云平， 啊， 偷斧子这俩， 啊， 高峰是我师弟， 对， 我兄弟， 嗯， 里边那个栾云平是我徒弟。 对了。 上一次拜师前五个有他， 哎， 啊，栾云平，栾云平也是过日子细， 他呀， 过日子也细， 是 啊，早晨起来吃早点，吃油饼，吃着吃就哭了， 干嘛呀？ 这得多算吃饱了， 哎，这多的饭量， 没事净上高峰这串门去 啊。 高峰那个好惹吗？你琢磨 怎么？ 你长那个模样就那样，你想吧， 什么模样？ 前些日子高峰刚搬的家， 哦， 装的房子， 对， 小栾跟我商量了， 嗯， 师傅，这回我有饭辙了， 怎么？ 我们俩一块说相声。 哦， 我管他叫师叔， 是 我上家去假装排练，他能不管饭吗？ 哎，真想的真细致了这个。 我说你去吧，你试试吧。 嗯， 高峰他师傅范振玉， 范先生， 我们老先生。 嗯， 当初范先生在医院里边， 嗯， 就想吃高峰他们家做的饭。 哦， 高峰答应给送饭去。 好啊， 没去，把老头饿死了。 哎啊。哦，范先生这么没有的， 这么大艺术家活活饿死， 好嘛， 他师傅都那样，何况你？ 你试试去， 去吧。 嗯， 栾云平去了，一看，呵，高峰屋里装的不错， 哦，讲究， 这屋客厅，这屋卧室， 嗯， 都挺好。这书房， 哦， 书房正当中挂一匾， 是 鸡贼轩。 哎，嚯，哎，这就要倒霉。 嗯，俩人坐着聊天吧， 聊吧， 探讨艺术吧， 也就聊这个了。 嗯，小栾是早晨四点多去的。 嚯， 知道吗？跟高峰俩人探讨艺术 啊， 说了下午三点半。 哎呀， 高峰也不谈做饭的事儿， 是吗？ 一口一口喝水， 哎呀， 喝的肺叶子都飘起来了 啊！嚯，愣涮。 栾云平实在没辙了 啊， 站起来奔厨房了。 嗯， 看看你们家有什么吃的吧， 找找吧。 到厨房一瞧，头天剩的炒的扁豆， 哦， 鸡蛋炒的黄瓜， 呵， 还有几片火腿肠子， 那就行了。 还有一碗米饭， 凑合吃。 小栾自个儿开煤气灶。都搁在一块儿，气着咔着，气着咔着， 哎， 炒剩饭， 嗯， 北京管这叫烫饭， 哎，就是遮了窝， 打死剩饭， 嗯， 这一大碗，好家伙啊， 嗯， 半锅， 我怎么了？ 他说两句话，他差着，在他们家会吃的， 嗯， 是他父亲， 哎，我爸爸也好这， 哎呦， 就别拍，说我爸爸，您往自个儿这拍什么？ 有土，你知道吗？打吗打吗？ 怎么那么脏呢？ 他父亲， 嗯， 他父亲姓于。 多新鲜的， 姓于啊， 嗯， 叫赵文明。 这嗨，姓于还赵文明？ 你看我都说姓于了，就便宜你了。 这姓就姓于就完了。 姓于， 嗯， 于老爷子会保养， 是 太会保养了。 嗯， 我上家去，我一进门一提鼻子， 嗯， 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 老头那厨房煮的东西， 哦， 买的腰子， 嘿， 猪腰子、牛腰子、羊腰子， 补啊， 他不烤着吃啊。 不吗？ 他说这烤完之后好像致癌是怎么着？ 哎，烤的东西少吃， 不炒着吃有油。 对了， 煮， 哦，白水煮 这一大锅腰子， 煮开了咕噜咕噜的，我哪知道啊，一推厨房这门，好嘛，老爷子炖尿呢。 嘿呀哈，有炖这玩意儿的吗？ 咱吓一跳，谁知道 怎么想的？您这是 老头问你，去不懂，你不懂，外行 是不懂，就别瞎猜了， 知道吗？强身健体，强身健体， 是 我这个岁数人了， 嗯， 对吗？我到年快四十了，我怕什么？是不是？ 等你先等会儿吧，我都过四十了。 哎呦，日月穿梭催人老啊！ 那我爸爸怎么那么年轻呢？ 哎，我因为这头剃的好。 我怎么？怎么老有你的事儿这里头？说他， 他炖腰子 啊， 老看见他爸爸买这个买乌鸡， 嗯， 乌鸡人参搁一块儿炖， 这讲究。 老头炖完了，吃 有营养， 时不长的找中医号号脉， 嗯， 吃点中药调理。 你看看 啊，老看见大石蛋瞧瞧， 嗯， 哪儿去了？不是他， 哎呀呵， 买点乌鸡白凤丸， 吃乌鸡行，吃那药可不成。不是他吃的 乌鸡白凤丸，一亩草膏。哎呦，他爸爸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甜丝丝、 嗯、哎呀，您对这类药品还挺熟悉啊。 谢谢吧，谢谢吧。 这谢谁呀您？ 就说这意思 啊。 老头没事上那个海鲜批发市场 啊， 买的生蚝 啊， 生蚝 那也好， 咱们吃净烤着吃了，烤生蚝 牡蛎 啊、嗯、老头没有， 嗯， 生吃， 生着 拎着就回来，一大包啊， 嗯， 买了生蚝，我说您吃这个，吃这个， 哦， 大补对身体好， 生蚝， 我得多吃， 啊， 呵，我说您真行，能活一百，老爷子啊， 讲究吗？ 住得近， 嗯， 啊，一会儿看下楼捂着肚子，哎呀， 吃坏了， 我说怎么了？ 嗯， 我吃那生蚝吃，我说您怎么了？ 嗯， 那个，那生蚝那肉不鲜吧？ 嗯， 什么肉？不是撬开之后看肉鲜不鲜？怎么还得撬开吃啊？ 嚯！生咽呐， 啊，说实在， 哎呀，我爸爸功夫大了， 了不起呀、啊，了不起！ 哪有这么吃的呀？ 舍得吃， 那舍得这连皮儿都吃， 舍得吃，你这玩意儿这消化力得多强啊，是不是？ 没听说过， 这点来说你就差着了， 我差多了。 这个人呐，说良心话， 嗯， 做演员的大手大脚的居多， 那是 演员的钱来的容易， 去的还快呢。 就是呢， 嗯， 所以但于老师跟别人是有区别的。 我， 嗯，不该花的钱是一分都不动， 哎， 该花的也不动。 对，我比李菁还讲究呢。 那就说这意思吧。 嗯 啊，平时买菜也是。菜市场天黑了快下班了他去， 哦， 买便宜啊， 哎，那时候去啊， 尤其是要是一赶上下雨， 嗯， 于谦乐了， 怎么呢？ 今儿不用买菜了， 那吃什么呢？ 就看那个墙根啊长着那个像是蘑菇一样的东西、嗯 哎、狗尿苔， 咱也没吃过，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是 就叫狗尿苔。 于老师乐，弄个盆采蘑菇一样， 这玩意儿我就别唱了，我就 往这小脚眼儿啊， 嗯， 什么唱？咱不是唱什么，弄一大盆， 哦、 大盆洗、 嗯、 洗完，他吃这都这么剧场，德云社剧场， 那小胡同里 啊，就跟那儿弄完之后， 嗯， 找我们前台的工作人员， 嗯， 借油、借盐、借酱、借醋， 一点都不花， 借人家煤气罐，借人家锅， 好嘛， 一熬一大锅， 嗯， 稀里哗啦，盛在这盆子里边， 嗯， 准备吃， 吃吧， 我那徒弟烧饼， 啊， 东北的孩子， 嗯。 于老师啊，你别吃啊！ 怎么了？ 这玩意儿有毒啊！ 啊， 吃完能吃死？ 那保不齐。 他一琢磨有道理啊。 嗯。 邻居那小狗给人骗进来。 嗯。 剥一小碟儿，来给吃。 哎，先拿它试。 小狗跟这儿一口一口的、 嗯、 吃了。 是。 半个钟头、 嗯、 没事儿。 哎， 开门、嗯，把狗轰出去。 是。 他端着盆， 我这吃相还不如狗呢，合着。 吃完之后这盆倍儿干净啊， 哎，对，我都舔了， 跟刚买的似的、嗯、 是 坐这儿心里痛快， 哎，笑话吧。 烧饼跑进来了 啊， 于老师 啊， 狗死了， 哎啊， 吓坏了。 那是啊， 怎么办呢？哎呀，你不早、 啊、 这不要这怎么办呢？ 是 烧饼给出一主意 啊， 往外吐。 对，赶紧倒吧， 吐出来就好了。 是， 你就吐不出来啊， 想辙呀， 就往外勾吧，往外勾， 就赶紧吐吧、 啊、全吐了，吐的眼都蓝了， 哎，安全了， 行了，这回行了 啊。 烧饼

给的世界，我们是座城，把爱情放在里面很好，就算没有人看好，幸福是因为互相依靠，爱情这座城堡，牵着手才能找到。 我家兄弟大排行，个个嗓门都亮堂，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我是城市勤快的马，运输梦想你我他，我是城市流动的侠，跨越万户与千家。 哎，真讨厌， 噪音噪音， 哎，真的讨厌。 我真伤心。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 等于零。 填字 是一百吗？ 等于无穷。 其实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不要夸大其词，拒绝弄虚作假，因为诚信，所以光荣。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